巧芯，您在座，你有没有考虑干脆辞掉市议员，然后背水一战去参选这个立委，这样展现你的决心，更冲击那些世代交替在你们国民党这边死水一滩的这种 初选？当然是不可能啦，因为你有没有那个门票都不知道啊。那初选过了之后有非常多的这种各种的情况啊。那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就是要看当时的情况再来决定，就像蒋万安他也是看当时的情况嘛。他一开始选的时候他也一直都没有辞掉立法委员嘛，那也有些人抨击他，那他也不在意，就继续做，然后一直到最后关头的时候，那他可能看这个情势的状况，他去做了一些判断，再做决定。所以我觉得选战的节奏这种东西，它是浮动的，那还是要看到时候的状况才知道。 对，小心， 我现在还没有，我现在还没有。 你有时候说什么会上新闻，那所以这个我更清楚的请教你。你是说初选前是不可能的，可是未来有可能吗？你有考虑吗？ 不知道， 不知道， 真的没，我 这我新丢出来的问题是吧？ 我不知道，我就会回答你说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看选战节奏。那我不知道我们在大选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有如果就是在一定的程度情况之下会做什么选择，我觉得那真的很看那当时的 一步走一步 step by step。 尤其我们选立委的还要配合总统的选举嘛，那所以说整体的这个规划跟配合，还有包括我也要顾虑其他的议员嘛，跟我同样情况很多，那个我跳出来了，然后别人就怎么当怎么办，这个是看整体党部的规划。 大家午安，我是双子晶，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刚刚听到这一段话哦，让大家说呢，这个国民党的2024哦，好像已经有点未战先乱了。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打算，是有点权力中毒吗？好，包括郭台铭呢昨天提前回台，除了悼念星云大师之外，是不是也要瞧参选2024的办法呢？要不要选2024哦？郭台铭说什么呢？他说我在等国民党的一套方法，也就是解套的方法吗？好，这个算是郭台铭的亮剑了。但是朱立伦呢在今天依然打太极，说3月4号之后再来讨论啦，欢迎非绿加入，依然是非常的台面化哦。那虽然徐小新说呢2024可能是郭朱配，但是看起来似乎郭朱两个人默契显然还不够，或者是哦，现在可能啊维持郭侯势均力敌，对于目前朱立伦来说呢才是最有利的。但是当国际呢把台湾当成国家看，怎么只剩下国民党跑去朝贡呢？土耳其有发生百年强震，再加上邻近的叙利亚呢现在已经超过12000人不幸死亡了，还有出生20天的婴儿呢被埋在瓦砾堆底下超过60个小时，还好现在呢被发现了。台湾呢现在救援队也挺进了重灾区，现在成功救活了一名女性，也找到了另外一个生还者。那外交部长吴钊燮呢今天上午呢是亲自慰问土耳其驻台代表，台湾坚定支持土耳其，台湾表现这样的态度，台湾的政府跟救援队呢展现了台湾 can help 的精神，现在登上了联合国的官网、BBC 的封面，国旗呢还出现在 CNN。 好，但是呢莫名其妙的是，怎么中国又要来吃豆腐呢？说台湾人啊在土耳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寻求中国领事馆的保护，但奇怪了，台湾我们这边有驻土耳其的代表处啊，所以我们找你们干嘛呢？但是假好心，中国是不是为了求政治目的呢？要不要先担心气球被发现了该怎么办哦？因为现在呢美国已经证实了这一颗间谍气球呢不止一颗哦，而是一整个舰队耶，飘在五大洲的上空，在偷偷收集全世界的军事能力。所以在昨天呢可以看到拜登的国情咨文才会警告中国，而且爆出什么呢？爆出哦，整段怒呛哦居然是拜登的情不自禁脱稿演出哦。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呢延后访中，现在中国也当然还要嘴硬啦，说哎呀反正这个时候呢这个布林肯访中了也毫无意义嘛。但大家说会不会习近平可能在踹蛋呢？不晓得哦，这个间谍气球会被分析出来什么东西。中国呢很惯性的欺小压大，夏立言出发之前呢国台办马上送一个大礼说台湾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朱立伦现在还要客随主便吗？是太随便了吗？今天节目上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钟鼎煌煌哥。 举行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黄靖平。 举行大家平安。 财经专家姚慧珍。 举行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举行好，大家好。 政治边缘李正浩蛮乱呢，包括这个徐巧芯，好，明明是议员，现在议员说我先不要辞啦，看看有没有拿到初选，我再来看嘛。还有包括谁呢？郭台铭哦，郭台铭亮剑了，怎么样呢？松口说我在等国民党的一个办法，那摆明就是要朱立伦看着办嘛。好，包括徐巧芯，包括郭台铭，徐巧芯又说了，他的双重选择是为了赢哦。那么套韩国瑜当年送民进党的一句话，现在也要回送给国民党。那国民党现在是权力中毒了吗？我们请教一下瑞德哥。 事实上呢，那么这一次啊，由这个徐巧芯所发起的这个等于说啊，那么就是夺权大战呐、啊。也有人说可能是落跑大联盟的这个组成啊。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打破了国民党过去啊，国民党一向是论资排辈之外呢，也蛮重视所谓的政治伦理了。那么你说从议员来选这个立委行不行？当然可以，但是从来没有像徐小新这么直白的啊，而且呢毫不遮掩，那么直接批评他的这个现任的立委啊费鸿泰。那么他还直接讲说只有他自己啊那么能赢啊，那你的意思就是费鸿泰会输咯、啊、那所以呢就种种的这个等于说动作来看，当然会引起国民党现在的立法委员跟一些比较前辈的政治人物呢，他们心里面的 OS 跟不满齁、哦。那我觉得这是在国民党里面内部啊，那么一定会产生的一种内斗。还有就是因为徐小新的用词用语啊比较尖锐，那么徐小新的崛起呢，事实上呢，那么除了国民党的青年团之外，他有一大块是利用网络的关系，所以在网络上面呢，用深蓝，用对民进党的政治人物的尖酸刻薄批评，比如说塔绿班三个字啊、哦，塔绿班事实上是对人很大的侮辱啊，你是把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呢，不是打成恶意1450而已，1450就是侮辱了。1450你意思就是好像你是拿钱办事的这种人啊，结果把这个支持民进党的人全部打成所谓的塔绿班啊，把它打成像这个阿富汗的恐怖的这个神学士组织一样啊，这是非常可恶的。但是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博取到深蓝韩粉这些在国民党的支持者很大的声量支持。这一套在他们的这个选区里面是有用的啊，比如说这个徐巧芯呢，在松山信义这一区用这一套是有用的啊，在文山大安用这一套也是有用的，所以呢，他们就集体出来这个等于说夺权。那这照理来讲，你要是良性竞争，我都没有意见，但他们现在显然已经不是良性竞争了，遇神杀神，遇佛杀佛。我们什么时候过年的期间会讲这种话？他完全不在乎，我就没有武德，我就是要抢权力，你知道吗？权力的欲望，而且是傲慢的权力欲望，我就是要抢。那他们现在跟他赌一把，就是如果按照现在的国民党呢，请辞待命的台北市的这个主委啊，黄丽锦如所说的全民调的话，那他就会非常高兴，因为呢，他们没有所谓的党员基础嘛，啊，如果是三成党员，然后这个七成民调的话，那应该是费鸿泰会赢啊。但是呢，一旦没有党员基础下的全民调，哦，打开全民调在辖区里面都做民调的话，他们这些年轻一辈，尤其是像徐小新这种啊，用足下面红旗来攻击政敌的人。他当然就占大便宜嘛，那我就可以拿下这个等于说立法委员的门票，那紧接而来就可以进到这个立法院。可是问题是这样一来啊，他们只顾到自己的这样的发言灰熊的香，可是问题是明年的国民党是总统大选，在很多程度上面也会那么吓跑了很多中间选民，也会影响到国民党在大选里面最后的成果。 好，我们要请教晃哥、哦、这是不是一种国民党现在的权力中毒呢？因为你看哦，韩国瑜呛民进党权力中毒，没有想到现在看起来好像权力中毒的是国民党自己哦。尤其呢，徐巧芯在接受黄光芹的访问的时候，他就说啊，2024呢可能是郭朱配，但是真的是郭朱配吗？因为昨天郭台铭突然回来了嘛，提前三天。好，本来说是要悼念星云法师，结果这一次讲的话很辣哦，多辣呢？很多人说算是郭台铭亮剑了啦，他说现在我在等国民党的一套办法，诶，之前还说2024不一定哦，现在说我在等国民党的一套办法，但亮剑的同时好像遇上了朱立伦这个太极大师哦。朱立伦今天说什么呢？欢迎所有非绿的朋友加入国民党，我们3月4号之后这个南投立委补选之后再来讨论，又是讲一样的话嘛。那朱立伦现在等于是怎么样呢？丢出一个台面话嘛。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国民党去年赢得太轻松，赢得太多啊，所以呢现在大家有点被胜利冲昏了头，所以各种感觉上在政治上不应该犯的低级错误都犯了。比如说像徐小新 支流的，还有罗志祥支流的哈。那郭台铭这一次呢，我必须讲说，郭董比四年前进步了。哦，他的政治的操作的手法跟他的节奏掌握真的进步 了。因为上次被骗过了，所以这次要学聪明了。 对，他昨天那一招算是突袭。嗯，因为照理说，国民党应该在明年的总统大选应该会有一个所谓的总统提名特别办法。嗯，因为郭台铭很清楚，他唯一胜选的机会就是他代表中国国民党，由中国国民党提名他参选总统，他才有赢的机会。因为如果他用无党籍参选，或者说其他政党参选，国民党不会礼让。那在三组至少三组人竞争的情况之下，郭台铭胜算不大，所以他必须要取得国民党的门票。好，现在问题就来了，他昨天这样一讲之后，朱立伦我感觉上他心里应该是不太爽的，就说都还没讲好，这是办法都还没有，我觉得国民党明年的总统选举特别提名办法可能都还没开始讨论。你这个时候出这一招，那不是在逼我就范吗？朱立伦心里在想，你是在逼我就范吗？ 但朱立伦没有给答案 啊。没有啊，对啊，他还是讲说3月4号补选以后再说啊。那事实上，总统选举跟补选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嘛。 对。 国民党从头到尾好像感觉没有很重视南投这一场补选嘛，所以朱立伦显然是在打太极拳。那好，现在问题来，现在郭台铭发了球了。那球现在暂时还在朱立伦这边，他这个球还没有反杀回去，球暂时还在他手上。那接下来看朱立伦怎么去接这个球啊？因为如果假设你要帮郭台铭量身定做一个提名特别办法，也就是说郭台铭现在面临取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人的需要过两关嘛。第一关是他要四，因为他退党要四年之后才可以重新申请入党，那时间上它是不够的。第二关是你恢复党籍要四个月之后才可以参与党内初选，看起来时间上也来不及。好，所以问题就来了，问题就在于说你怎么帮郭台铭解套。可是朱立伦他必须要盘算的，除了帮郭台铭解套之外，他还要盘算说我不能顺便帮侯友宜解套啊。就我只能解一个人套 进去，然后不能让侯友宜顺势进入。 没错，我不能解两个人的套。所以这个特别提名办法的设计就会变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感觉上如果假设有特别提名办法，你除了放宽可以参与初选的资格，假设最后仍然要进行初选了，你除了放宽可以参与初选的资格之外，在最后的阶段你是要用什么样方法产生候选人， 对， 这个其实里面都大有文章。所以朱立伦现在他应该是还在想，而且我研判他心里应该还没有答案，所以他才会一直讲说等3月4号补选之后再说。那等3月4号补选之后其实很快，大概我觉得国民党最慢四五月可能这总统提名的脚步就要开始迈开了，所以四五月之后也许会有比较进一步。而且别忘了朱立伦接下来还有两个重要行程， 对， 他要到日本跟美国去访问，他可能应该会等到美日之行都回来完成结束之后，等于是他派夏立言去了中国，自己去了美国跟日本，等于是美中日三国都去过一趟了。那有没有加分再说，但是这是选总统的必修课，所以他先都去过一趟之后回来再来提总统提名的办法。而且朱立伦现在战术就是我用时间换取空间嘛，我现在虽然民调低没有关系，但是我去完美日回来之后搞不好民调有可能提高。 谁知道半年后会变怎么样？ 对，没错，因为台湾政治局势变化真的很快嘛，所以有可能到时候搞不好来个猪羊变色也不一定。而且从最近看起来侯友宜是耐不住拖的，你如果越拖他的声势只会越往下掉，再像新北市最近也出了一些状况，你越拖他的声势会越往下掉，这对朱立伦来讲何乐而不为呢？那郭台铭反正最后可能就郭台铭跟有可能有实力的竞争对手可能只剩下郭台铭跟朱立伦嘛，那两个人总比三个人好处理嘛。所以郭台铭昨天突然突袭，我觉得郭董心里的盘算大概想说那不然我们大家来个痛快吧，就看要怎么样赶快不要再拖下去了。那对郭董来讲他其实我觉得他会比朱立伦来的更急一点，因为郭董如果要选总统的话他必须先处理掉的事情可能比朱立伦多很多。 回到国民党的党籍的问题。 除了党籍问题之外，他的事业他的财产。 红顶商人的压力。 对，他的财产等等他必须要处理掉的可能会比朱立伦多很多，所以他需要时间来处理。这郭董为什么会比朱立伦来得急一点，最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考虑到他要处理掉周边的事情可能会需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处理完。 好，所以呢，对朱立伦来讲呢，敌不动我不动，敌动了我还是不动。为什么要那么快动呢？因为2024有可能是我啊，我没有放弃啊。请教一下郑浩，你看哦，包括徐小新说，哎呀，可能是郭朱佩，但你看这两个人默契好像不是那么好哎。你看哦，郭台铭亮剑了嘛，啊，朱立伦还是说哦，我们之后再来讨论。感觉起来这两个人并没有瞧好哦。 哎，对，真的没有瞧好，因为有瞧好的话，应该一个丢球，一个会接球。 对， 哦，就跟我们讲好要玩传接球游戏的状况，很明显嘛。就是说朱立伦呢一边可能在浮选，然后郭台铭朝朱立伦 can 了一个诉求 ，can 到朱立伦嘛？为什么？因为昨天郭台铭是丢直球对决哦。先讲哦，郭台铭并不是说要再等2024年的竞选办法。嗯，记者问他说你要不要回国民党？因为记者也很厉害，他问了，直到问2024一定问不出答案，所以记者拐了个弯问说，哎，你要不要回到国民党？那郭台铭说有啊，我要再等国民党这个办法。嗯，啊，这个很有趣嘛，你要做生意不用回国民党嘛，你回国民党也不方便做生意嘛，对不对？你要有国民党党籍，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要选总统嘛，对不对？那第一件事情，郭台铭讲这句话。让柯文哲心碎了，没错吧？他 确定，没机会啊， 对吧？他确定没有这个郭柯和或郭柯配，或者说他没有拿民众党的这个门票的心理打算嘛，对不对？否则不会讲国民党嘛，对，他会说我选择很多啊，我干嘛？对，我不见得要回国民党，就他会打磨他。所以第一个柯文哲心碎，那第二个这是一颗直球，这个直球丢向了朱立伦跟丢向了侯友宜。哦，那我必须要讲哦，如果你要用朱立伦、郭台铭跟侯友宜这三个来比哦。最不急的是朱立伦，第二不急的是郭台铭，最急的是侯友宜，就对侯友宜来说，现在压力如山大嘛，就是他为什么压力如山大？因为原本侯友宜出场的正当性是没有其他更好的人，他只好勉为其难的接受大家的 勉为其难， 不，他本来就这样设定，不是？ 对对对， 勉为其难的接受大家的众星拱月，放弃新北市的这个市民啊，来跑来选举。郭台铭现在有第二选项啊， 而且这个选项好像党内的人更支持呢。 不要讲更啊，就差不多嘛。所以我不要一说什么郭台铭一定抢或什么，就是没有落到像张亚中跟赵少康嘛，对，也这这东西就是对朱立伦来说，对于侯友宜来说一定圈圈叉叉嘛。那侯友宜困境是什么？就说我一直讲哦，歹戏托捧，他托捧不见得是歹戏哦，就是我意思是说，韩国瑜那时候几月宣布，大家记不记得？韩国瑜七月多才宣布哦。可是大家有没有印象？四年前韩国瑜从选上高雄市市长后，每天都有戏嘛。韩国瑜会负责任的把戏演好演满嘛。今天他唱练习，明天唱彩虹林，后天去新加坡，大后天进中联办，大后天去华龙，大大后天去华龙洲，然后再在大后天呢跟郭台铭喝酒，就是韩国瑜让你每一天都有话题来聊嘛。所以虽然时间拖很长，他的热度是不断的维持的，而他期待值是不断上升的。可侯友宜问题是。他的主观意志让他认为要通过六七月以后才能出来嘛？为什么？因为四月第一个会期嘛，四月到六月是质询会期，哪有说连备询一次都没有就说要绕跑的？那是他总不可能说在会期中决定要绕跑嘛？所以侯友宜主观意志是六月之后才会出来。可问题是，他没有本事把这个戏拖到六月。他的剧本都一样，共好，然后好好做事，北台湾共好，团结， 没有办法一直维持那个热度。 对对，他没有能力。我们每天看侯友宜受访，好像看到一个这个坏掉重播的录影带，每天都在重播同样的东西嘛，他热度是不断下降的，所以我才说侯友宜是最急的，这是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在老郭的心态，老郭现在我觉得他也是懒得跟你啰里吧嗦了，就是行不行不行不行，跟老子讲一声，好，不行的话，我去做生意就好嘛，对不对？我继续做我的有钱人，我继续回到这个洛杉矶的豪宅28亿，继续享福嘛，对不对？看夜景就好，就是我觉得他懒得去等，所以他直接说行不行不行就不行。朱立伦，你给我一个答案嘛？所以昨天很有趣哦，老郭丢完这个球之后，马上有一篇《自由时报》独家。好，那个写那个《自由时报》独家是长期跑国民党的一位记者，而且很大的前辈哦。他特别写说，郭台铭回到国民党有两个难关，除非特别办法。 对， 这两个难关哪两个难关呢？就说郭台铭是去年九月多啊，不，郭台铭是2019年9月多退党的。 对， 根据党章哦，退党四年后才能回到国民党，所以这样算呢是9月啊，他9月12号退，所以他要到2023年，就是今年的9月13号， 对， 才可以回到国民党嘛。然后呢，回到国民党要四个月之后才能提名。 所以总统都选完 了，没有， 不是 选前一天， 选前一天提名。 九月上，十月十三、十一月十三、十二月十三、一月十三， 来不及。 一月十四选举，哦，一月十四选举， 这算完美剧本吗？差一天来得及吗？ 哎，有这种选法，就是说选前四个月，国民党跟郭台铭才回到国民党，然后国民党就一直等都不理他，然后一直等到选前一天啊，提名郭台铭，不可能吧？ 对， 所以他需要个特别办法嘛。那这个特别办法谁定？ 朱立伦嘛， 对，所以朱立伦现在变最大的塞子了，你知道吗？他是真的可以塞住侯友宜跟塞住郭台铭嘛？所以老朱就是我刚刚讲，他是最不急的啊、嗯，他可以慢慢慢慢等嘛。所以有趣的事情是，这是一个傻卡都，而且是那种不断变化的排行。只是说，因为最近有政治实在太无聊了，好，我们这个连徐小溪都讨论一个礼拜，所以最近呢，看郭台铭一个震撼弹，大家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嗯。所以有趣的事情是，持续观察下去。嗯，第一个侯友宜这个歹戏拖不拖得了棚，第二个朱立伦这个塞子塞不塞得住侯友宜跟郭台铭，第三件事情郭台铭到底决心有多大，他能不能把过去2019年犯的错全部弥补，否则的话他只会重演2019年的失败。 好，不过我觉得这场戏还蛮精彩的，郭朱大战接下来会不会正式开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现在在国民党里面呢要选2024，那郭台铭昨天呢算是稍微亮剑了，说在寻找一个国民党看看有没有解套的一个方法，在找什么样的方法呢？那当然呢我们可以看到朱立伦今天有所动作，四两拨千斤，但是有什么样的动作呢？他跑去哦跟这个高虹安讲悄悄话，诶，高虹安背后不是有个大老板吗？诶，到底现在谁是棋子谁是筛子呢？我们先带大家一块来看。 国民党新竹市党部主委李进颖正式不答就任，不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亲自到场，新竹市长高虹安也来了。朱立伦跟高虹安不止座位排在一起，两人还有说有笑，相谈甚欢。但不止蓝白合作似乎有谱，现在高虹安的前老板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究竟会不会披上蓝袍参战2024也有进展。 现在我在等国民党的这个他有一道办法哦， 把球丢给朱立伦，毕竟郭台铭选不选还有关卡得克服。因为郭台铭2019年9月宣布退出国民党，按照国民党规定，退党满四年后才能再申请入党，入党满四个月才能具备参选资格，但时程推算下来肯定赶不上国民党内总统初选。 不忘初心，不请之友，不恋旧恶，不变纯言，这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典范的目标。 我用这样子正面的解读，就是欢迎所有非绿的朋友来团结支持国民党。选举相关的办法我们会在3月4号来讨论。 虽然朱立伦没把话说死，但现在也传出几个选项，包括郭台铭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搭配参选的郭王配，或是和朱立伦搭档参战的郭朱配。 我从来没有听过朱主席他应该去做好整个提名的办法嘛，让各界都能够接受。 2024总统大选相对于民进党俨然已经定于一尊，国民党内究竟要派谁参战，这场内部大乱斗恐怕现在才刚要开始。三选张浩义、黄新成、周凯新竹报道。 好，今天呢这个朱立伦跟高虹安会面这个场子是什么样的场子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哦。今天呢是这个国民党新竹党部举行了这个新任的主委李进颖呢布达典礼，然后呢高虹安也受邀出席了。那现场呢朱立伦就跟他一起讲悄悄话呢，那不止如此呢，他还说团结所有非绿的朋友一起打拼啦。那这一句话呢其实言下之意呢就是来对郭台铭讲的，那甚至还拉着旁边的杨文科一起说啊，最好呢是像旁边的杨文科一样来当领头羊啊。言下之意，谁是国民党现在的领头羊呢？不就是朱立伦认为自己是总教练吗？但要请教静平哥哦，你看郭台铭现在已经来向朱立伦叫牌了吗？2019年他之前要选的时候说什么呢？国民党的迂腐，所以他即日起退党。那现在怎么又要回去了呢？ 郭台铭当时会讲这句话，我先讲是2019年当时候在国民党决定 办党内这个总统大选的初选的之后呢、嗯、然后当时没有采纳郭台铭建议的说用这个手机民调、嗯、哦，除了这个加户的民调，当时国民党还派出那时候的这个前任的这个秘书长去跟他这个做一个亲自的说明跟沟通，然后跟他说明说为什么国民党传统的这个民调都是户中取样，并没有在办理这个手机的民调、嗯、那时候在四年前的时空背景是这样，而且当时加上韩国瑜那时候的不是崛起吗，然后他的各地的这个造势几乎都是在各个地方啊，不管是五万人、十万人、十五万人、二十万人也好、嗯、对国民党中央也形成莫大空前的一个压力啊，就是证明说哎，他是有人气的，然后走到哪里是所到之处啊，这个望风披靡那种感觉，想要把那个氛围塑造出来、嗯、而且延续着他2018年年底胜选的这样的一个气势，一直延续到2019年，尤其当他这个 Yes I Do 之后，后来这个宣布了，然后这个韩国瑜他也发表了五点声明，然后甚至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就讲说当时避免说国民党不应该有这个权贵的这个密室政治密室协商、嗯哦、所以当时讲这句话国民党后来就被归类说分为草根蓝跟知识蓝， 对， 那草根蓝当然就是后来也有人讲什么韩粉啊，这个比较支持国民党这个韩国瑜这边，那知识蓝就是比较属于郭台铭这边，就是后来郭台铭刚刚你不是问我说他不是讲了一句这个迂腐、哦、他的一个成就的文化、哦、就两边的这个看法就开始分歧了，所以那个时候这个问题有他的时空背景存在， 所以这一次郭台铭是学聪明了，我们先把游戏规则定清楚之后我以免被骗吗 国民党如果办初选的话，以往的状况很多的立法委员跟前立委都说国民党如果办初选恐怕这个利大于弊啦，弊大于利啦，就是说不利于整合会分裂、嗯、因为刚刚我引述了四年前的这一段时空背景和历史，大家就可以晓得当时就埋下了2020年后来大选败选的这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哦、并不是全部人都南瓜在这个里面，但是很明显的就是国民党分裂了嘛，分裂为知识蓝、草根蓝，所以当时这个你看徐小清他们几个，几乎还有包括张荣康先生，他们那时候都挺郭台铭啊，都是这样子啊，然后也不断的去变成就是真的国民党最后提名韩国瑜的之后，也并没有说在你看浮选的力道上看到全党上下齐心一致的，这是很遗憾的这个状况，所以国民党后来走到最后2020年大选的败选，冰冻三尺就非一日之寒，而今天呢大家会有鉴于说2019-2020年这样的一个状况跟困境是不是再分裂一次，就是大家一直希望能够避免的，所以我觉得郭台铭能不能参选主要是有没有全部的同党上下、哦、这个包括说高层和基层大家取得一个共识，还有当然啦，你们刚刚大家在讨论说党主席朱立伦的决断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啦、嗯、因为这也考验到他的这个智慧、嗯、所以你说3月4号南投的这个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之后再议，这当然也是一个台面上很好的理由，也是一个、哦、也是一个， 所以你也觉得是理由就对了，是不是？ 也是场面化，但、哦、这总要讲出一个理由嘛，哦，总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现在不讨论，不急嘛。因为就像刚刚大家我听到有来宾讲到说，球在这个朱立伦身上，他不急着发球啊。那我相信朱立伦不会再像2019年那时候吴敦义当党主席的时候会有这么困难或者是复杂的这个状况，因为吴敦义当时在搬那个，因为郭台铭借款给这个国民党嘛，而且还不用还，然后就给他这个荣誉党员证，然后郭台铭在接受颁发荣誉党员证，当场就宣布说他愿意参加国民党党内初选。 所以这次是不是要借出更多的钱，可能才能再回到国民党呢？ 如果说我听到的时候不用， 不用了，是不是？ 如果他这一次愿意，这个假设他最后被提名的话，因为党内也有些人会乐观的看待，不管是郭或者是侯，侯的好处是民调第一嘛，郭的好处是他自带这个粮草参选，他不需要我们这个国民党帮他伤脑筋这个粮草的这个运补的问题，这本来就是郭台铭他有这个财力，有他的这个背景，所以我说一定要是从党这个基层到高层上下，大家会想要这个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有取得共识。嗯、郭台铭回不回来，我觉得问题没那么大。虽然大家说有两个 那么大吗？但不是重点是他回不回得去呢？ 你忘记我们？ 那刚刚郑浩讲啦，看起来好像要等到 选前一天 才回得去。那现在摆明就是，如果按照这个方法的话，你没有要国民党没有要开大门， 你忘记了郭台铭可能回不去了。朱立伦上任之后有同舟计划。 同舟 2.0, 同舟 3.0, 同舟 4.0, 同舟 Plus, 同舟 Upgrade, 同舟加减 Plus, 这样子都可以啊。 同舟绝对重要，要用航空母舰。 同舟计划 Plus 版本都可以啊，对不对？ 如果是真心要他回来的话。 我跟你讲，同舟计划让开除党籍从8年变4年，撤销党籍从6年变3年，这个退党从4年变2年。刚刚那个李正浩不是说4年吗？那如果同舟 Plus 的话，那就2年了、啊。那还需要到选前 一天吗？就明天就回来了。 对不对？就现在就回来了。 对，我这么大气呀、 啊！好、哦，但是这些都会有一些包括争议存在啦。好、哦，这第一个，第一个是同舟，第二个可以讲什么？哎，大家当时是吴敦义当主席的时候说要退党，那党内没有收到东西啊，也没有收到程序啊，然后程序不完备。现在主席是朱立伦，对不对？现在是主席朱立伦、啊。哎，我去找一下郭台铭退党声明在哪里？哦，没有这个退党，没收到文件啊，找不到。 所以黄进平，你现在已经在帮郭台铭想一个最好的政 策了。这是第二个，这个第二个、啊，第三个。 其实郭台铭不是找李正浩，是来找你，对不对？ 郭嘉宾是俊平哥。 不是啦，我是在讲说，如果说你要让郭台铭来，太多的这个方式。不用拘泥在啊， 朱立伦愿意吗？ 就是要看到我刚刚说他的决断，他的智慧，看他怎么想。因为你要背负很大的这个压力。当然了、啊，中常委和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这边都，我觉得他们都是看说、哦、郭台铭或侯友宜都 OK， 只要两个人协调好、讲好就好了，不要再重蹈四年前的这个覆辙，就是两边人撕破脸或这样。所以其实郭台铭他也没把话讲死，他就说啊，这个服务公职或服务民众有很多的这个方式，当然。昨天记者问到他太太曾馨莹，他太太就直接摇头反对、哦。他说他太太还是的确还在反对，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郭台铭他面对鸿海的从元老到他的这个里面内部的这个核心的都全部在反弹，因为认为说四年前你郭董已经受伤一次了，你四年后会不会再受伤一次？ 他会不会 不知道， 不会之后关公说 yes 啊就上去了。 其实郭台铭。不用管，郭台铭自己本人是起心动念。嗯、我此刻我确定郭台铭是想选，他想选， 那么白， 他想回来，他想选。但是我刚讲回来那几个方式，要不要去考虑？他可以去斟酌一下。那我听说的是，那个上个礼拜。那个黄建庭秘书长已经去见过他了，但是可能还没有谈的很多很具体 的。他见的内容是什么啊？ 就是都不讲，但而且党中央那个有记者去问那个秘书长跟党中央，他们是否认了、啊，但是表示说还没有谈的很具体，包括内容，包括怎么回来，包括怎么样，反正郭台铭要回来，国民党势必得给这个搭帮他搭个舞台、哦。那你也不要期待郭台铭，有人说啊，那郭台铭四年前这样子批，比如说批国民党，要不要去认错的？我是觉得四年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就一笑泯恩仇，也不需要怎么要去郭台铭什么道歉的。郭台铭那么霸气的人，连吴敦义跟朱立伦都没有办法去，绝对没有办法去 hold 得住他。嗯、所以我觉得就让这样子顺顺的走，只要不分裂，不管是侯友宜或者是郭台铭，我相信从党内基层到。中间到高层，还有党公职或者中常委、党代表，大家都会乐观其成、 嗯。所以就是没有朱立伦，就对。 党内没有柯文哲，因为刚刚说连黄建庭都见到了，柯文哲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但重点来了，东浩哥，请教一下，因为朱立伦今天这个场子也让大家蛮匪夷所思的、哦。他今天呢，大家就问到谁是对的人呢？他特别拉了杨文科过来说：“哎呀，像他一样中道、理性、稳健、务实。”说杨文科呢，不只是新竹的领头羊，而且是全国的。我这感觉起来好像不是在讲杨文科，好像是在讲自己的感觉。重点来了，你看哦，那你说侯友宜该怎么办？今天问到王金平啊、前几天问到王金平啊，王金平说：“哎呀，是不是侯友宜在南部没票呢？”他说：“票一定有啦，多少而已。哦”哇塞，这句话很狠哦， 很酸，我直接跟你讲很酸。因为你在看这一波里面，我用巧心做例子，嗯，就巧心做例子。2021年赵刚回国民党的时候，巧心那时候他们怎么讲，知道吗？嗯，就你在看国民党中生代或新生代的政治判断力嘛，齁、哦。那时候讲说侯友宜还年轻，哎，啊，所以、这个挺赵少康比较有利。那时候在问的都在案子这个了齁、哦。然后后来不是因为公投吗？然后他又讲说因为侯友宜对公投表态不好，所以他说如果他是党主席绝对不提名。嗯。然后去年要选举的时候呢，侯友宜因为很强。所以侯友宜又去了巧心那边，那个时候巧心又回过来挺侯友宜，但是问到说是不是侯友宜跟郭台铭怎么办的时候，他们就会讲什么，看谁会赢。国民党其实面对到侯友宜跟郭台铭这两个人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可是你看到这一波从过年前到现在为止，讲侯友宜跟郭台铭有个很大的差别，郭台铭这次有好的操盘手，嗯，我猜是王金平王院长，过年前。先有5万个红包，嗯，然后再过来就是拜拜，对不对？ 然后呢，再过来是什么？是卢嘉诚替他讲，郭董起心动念了。然后再过来是王金平再接着讲，过年后要见面。嗯，啊，见面要谈什么？你大家可以想得到嘛。然后再过来呢，就是幸运大师过世的事情。然后郭董呢，就顺这个机会就讲了一句，他在等国民党的提名办法。然后呢，今天呢，云林县县长张立善跳出来讲什么？只要认同国民党理念的都欢迎。你知道，这是要一个节奏哈、嗯，一个每、嗯、一直都两天就有一个动 作，有人在帮他出声音，这样。 就是、两郭董这边方面，就郭台铭要选总统，要或者要回国民党这件事情，每隔两三天就有一个新的动作出来，新的动作出来。啊，侯友宜这段时间在干嘛？侯友宜什么都没有， 呵呵做代志。 他就是被动接受记者的访问， 对， 那只能呵呵做代志啊，他什么都不能讲啊。嗯，我那么讲，如果要选总统啊，在去年选完到过年前，侯友宜的声势很强， 对。 甚至有不知道是谁放的话说有立委，国民党的立委要帮侯友宜联署。 对， 啊，到今天呢，嗯， 元宵节那个立委名单， 元宵节到现在为止几天？从农历初一到现在几天了？有没有一个国民党的立委出来帮侯友宜讲一句话？嗯、没有，没有一国民党就是现在台面上就二十几个立委。好，我再把。四亿元常上电视的这批人也算进去，有没有一个人帮侯友宜讲话？你不觉得很安静吗？嗯， 是不是我们没有找对人的？哎，金明哥，你怎么帮侯友宜讲话？ 侯友宜现在就是呵呵做代金， 你看做代金， 他刚刚都已经帮郭台铭想那么多办法了。 对， 他要选可以，他目前会碰到他的任期的问题。 我要讲这句话，你回来看郭台铭跟侯友宜之间，嗯，侯友宜怎么选啊？他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在国民党里面哦，嗯。他连一个朋友都没有，没有人帮他讲话，他怎么出场？ 他的作风一直这样，一直采取疏离的态度。 对啊 ，no more big you 嘛。 所以他最近在避风头嘛？你看连连战 不是他不是避 风头， 他不是避风头， 低调，他是 他不是低调。我跟你讲，他这也不是低调，这也不是避风头，一起 no more big you。 连战的心术，他不可能去连战最恨他了，三一九枪击案， 他什么都没有哎、欸，嗯，他只有一个个人声望亮在那里，然后他又不能表态， 啊，这不是空的吗？ 他就给你消轰啊，嗯。然后郭这边一直有动作了，好，那关键郭要回来怎么回来？你还是要看猪啊。那郭台铭这次不一样哪里？就是有王金平操盘嘛，嗯，应该就是王金平操盘。那国民党该怎么看朱立伦呢？就你看到国民党这一圈呢、啊，权力核心的这些人，包括王金平院长啊这些人，他们从2016年那场总统选举，国民党要初选，然后那个时候党主席就是朱立伦。包括当时的副总统吴敦义，他们跟朱立伦之间都有很多的经验，嗯，这些经验都是不愉快的，而且是极度不愉快。那种不愉快的程度的伤害是什么？就国民党在的五年级到四年级啊，这些人里面，信任感彼此的信任感极低。这也就是为什么郭台铭会我就推论哈，就是应该是王金平王院长在帮他操这个盘。他会找王院长，因为就王院长太了解朱立伦。嗯，好，那句在等总统办那个初选办法，某一个角度在逼朱立伦，你不能拖那么久、啊。嗯，你不能拖那么久。现在已经二月，马上就二月上旬就结束了，他还没出访日本哦。等他去了日本，再去了美国，回来几月了？那个办法怎么办呢、啊？侯友宜如果照朱立伦这个程序走完的话，侯友宜就没了。嗯，侯友宜在去年的时候一直在讲嘛，他去找邱毅人，找很多人去上课嘛。嗯，想要上课，想要补自己的不足嘛，做了那么多准备，为了要不要选连任这事情，内部还有两派。 对， 到今天为止，你来看，现在讲是稍微早了一点了，可是看起来侯友宜是一场空。真的是一场空， 找了苏琪啊，那些谈两岸都来不及了、啊、 都不重要了，都不重要，因为你根本没有出场的机会、嗯。那为什么他没有？因为他不够正统。讲白了，侯友宜在国民党里面不正统，这个是他致命。然后他又没有朋友。嗯，这个时候就是只剩下看到朱立伦跟郭台铭之间了。 好，所以大家说，你看这一场局，难道朱立伦是要当自己笑到最后的人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所以呢，现在你看国民党的2024，大家急着要卡位嘛，侯友宜最急了，但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人要帮他讲话。那郭台铭呢？郭台铭如果要选2024的话，还是有一些关卡哦。除了要怎么样回到国民党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关卡，就是之前的争议问题。请教一下慧珍姐哦。2019年4月29号的时候，郭台铭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蔡英文就说适合讲给中国听。但我们知道郭台铭的事业，哎。这个真的是郭台铭说的话，中国喜欢听吗？ 事实上，我觉得郭董他最大的敌人都不是什么朱立伦啊、侯友宜啊，甚至柯文哲这些，我觉得他对他来讲都不是敌人。他最大的敌人其实他自己。嗯，为什么？他过去从政，尤其是他的整个发迹过程，跟中国的崛起有息息相关的一个程度在。包括现在整个富士康，虽然说啊，他富士康现在是透过一个国外的公司在操控啊，跟那个鸿海这边并不是有直接关系，他可能个人持股也没有多少，但事实上。所有的一切，哎，中国这个光是富士康这件事情几千亿的资产，如果这个富士康变成是蚂蚁金服第二，变成是中国旗下共同富裕的对象，那你郭台铭或者是整个鸿海帝国是不是一样受创严重？嗯，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选民来讲，大家会质疑的是你郭台铭跟中共的距离、嗯、这件事情，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他的说法哦。前十年跟后十年都不一样。当他只是个纯粹的郭董，只是鸿海集团的董事长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讲过说民主不能当饭吃啊。诶，这个后来在去年11月的时候，曹新成也被曹新成拿来吐槽，我们的曹董说什么？没有民主的饭很难吃啊。那郭台铭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去讲说民主不能当饭吃，大家还记得吗？其实是在2014年5月8号、嗯、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太阳花学运、嗯。那时候太阳花学运，我们想大家应该一记忆犹新，就是所有的其实不管是说各界人士对于学运的这个运动原则上都是力挺的。但在5月8号的那时候，郭台铭直接讲了一句说民主不能当饭吃。他还讲说什么真正能当饭吃的是经济的果实哦。嗯、他说经济果实才能填饱肚子，然后呢他还讲到说啊，所以呢他认为民主这个东西啊，这个还是要有一定的，讲白了就是分寸啊，不能当饭吃。一个在2014年说民主不能当饭吃的人，2024年十年之后，你要想透过民主来当台湾的领导人，安内告得利，人家也会质疑啊。 啊，选民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所以我才说他最大的敌人其实是他自己。第二个，你刚刚的那个看板不是他有讲到说，这个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哦、你知道这个更荒谬，这什么时候讲的？这是2019年4月28号讲的、嗯。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呢？他说他就提出哦，怎么靠什么，其中讲了一句。国防靠和平啊，啊，打个工，国防靠和平这句话，请问怎么开始，怎么解读？他说，为什么人家会有打仗啊？因为你手上都是武器啊，人家当然来打你啊，你手上不要武器啊，人家就不会来打你了。诶，有事吗？你要不要看一下乌克兰？你要不要看一下俄罗斯？你手上如果乌克兰手上如果没有武器的话，早就被俄罗斯给并吞了。国防靠和平，我扣零吗？所以后来当然引起很大的质疑的时候，他才讲一句说，哦，我不是说都不要买武器，我的意思是什么国防的经费要花在刀口上。嗯、那当然就是中国人啊，不要打中国人。那请你定义清楚，你口中的中国人是中华民国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这两个国家是同一个中国人吗？所以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属于自己。但我觉得郭董是很厉害的一个人，怎么厉害呢？他非常的有弹性。怎么样有弹性呢？你看他在2014年5月8号说民主不能当饭吃，结果当他自己在选上一次有一次要选总统的时候，他说什么？是我给中国人一口饭吃，诶，有没有？是不是感觉上 反过来了？ 就反过来了。但据说哦，因为这一句话的代价哦，郭董过去几年都没有去过中国。这是我那个就是财经圈的朋友讲的，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但是好像从官方的一些相关透露出的一些资讯来看，郭台铭过去这几年真的很少到中国去参访。 所以你看，如果郭台铭要代表国民党出来选的话，这老公也不见得可以同意。而且他跟美国的关系其实也是走得蛮近的。 其实我觉得。他跟这样讲，他跟各国政府都有一些联系，但是他跟 美国关系走得近不近，他当时的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投资案100亿美元 没有落实、 啊、对哦、啊、没有落实，后来整个案子都告吹了嘛，就没有进展。所以对美国来讲，你这起攻击那样攻给你，我们来看一看台积电。台积电火速，现在厂已经快盖好了，大概明年今年2023年对已经该就可以投产了。人家说到做到的台积电跟郭台铭说很多，但是执行率多少一个大问号。我觉得美国人他也会去搞清楚说你到底现在说出来攻击他攻给。至于他跟中国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我从头到尾，我应该是很少数从头到尾都认为他一定会出来选的人。嗯，我认为就他现在的态度是这样，我就看你国民党给我准备什么大轿，八台大轿，哎、欸，那我就明媒正娶，你很有诚意，那我就回到国民党。你如果像个现在朱立伦哦，像一个恶毒的婆婆一样，没有立立门，没立立门，跟我们公行社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郭台铭他搞不好不一定要用国民党哦，他就是一个非绿的共主，我跟柯P也可以合作啊。到底你现在，当然重点是在于，如果你国民党也有自己的人选出来，当然非绿就会分裂，分裂情况之下，郭台铭他当然就会比较神圣的去思考。但是我会认为哦，郭台铭有必须要选的一个情况，因为他要去解决他在庞大中国资产的问题，他要有 bargaining power， 他有谈判筹码。当你只是个郭董或者是一个鸿海什么什么什么荣誉的什么创办人之类的，跟你是中华民国总统那个分量差很多。第二件事情，我认为他出来最大敌人是自己的原因是在于曾馨仪的那张照片一PO出来，有人说郭董可能不会选，为什么？因为他太太PO了这张照片，28亿元的豪宅，当然那都是你赚的，你要想说那绝对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他在台湾会创造一种剥削感的问题，尤其是当年你的富士康因为剥削感，所以造成多少大概20几个富士康的那个在中国的工人在跳楼的事件。我觉得这个东西哦，一出来，很多的媒体开始追踪，很多的媒体开始温故知新的时候，他那种剥削感的问题会被不断的放大。所以总归一句话，我认为其实郭台铭现在是一个姿态，在等国民党展现他的诚意。但是即使郭台铭有了披了国民党的战袍，他最大的敌人其实还是他自己。 好，不过呢 ,2024 到底台湾人要选出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呢？大家也说怎么现在呢，台湾搜救队在土耳其很努力的情况之下呢，很努力在救援的时候，中国还要来吃你豆腐呢？结果没有想到国民党这个时候还甘愿去朝贡，自愿被吃豆腐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当国际间吗？把台湾当国家看，但是你看看哦，台湾搜救队呢到土耳其，没有想到中共这边还要来吃豆腐。我们台湾的搜救队呢，真的是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哦。我们请教一下瑞德哥，因为你看哦，现在台湾队呢，现在呢已经说来到土耳其了，而且5个小时救活了一名女性。 对，没有错，是吗？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救出了2位啊、哦，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说是我们台湾之光啊、嗯？为什么呢？那在这次的土耳其大地震规模 7.8 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很多的大楼、很多的公寓倒塌的情况非常严重，断垣残壁，而且已经过了黄金72小时啊，那么还能够从这个废墟里面救出来，那这些都是这个远赴8000公里外的我们台湾的搜救队的一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精实的作战能力啊。那除此之外呢，最主要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对了齁，这不是在谈政治，而是在谈我们搜救的能量啊。为什么九一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台湾连一具生命探测器都没有，总共来自于全世界各地啊，尤其是土耳其、第一时间来21个国家38个搜救队啊，快接近1000名的搜救队员啊，还带着138只的这个等于说搜救犬来到台湾，然后又有生命探测器，又有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所以让我们那个台湾知道说以后一定要买这些东西，然后一定要赶快去救，有能力的时候他就国际救。所以隔了一年的以后呢，那么也就是在公元2000年的9月21号，台北市的这个消防局啊，他们用捐款7000多万，再加上政府出的快2800多万，凑了大概1亿，然后买了很多的器材等等组织了一个123个人的，现在就是这一次跟消防署一起过去的这个所谓的台北市的国际救难队，就是这样来的，就当时第一支台湾建立的，当然 然还有搜救犬。搜救犬呢，你看这一次搜救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受限于空间啊，土耳其航空的包括一些那个的空间有限，他们还很被挤到那个所谓的这个行李舱里面。那第二趟去的时候呢，那么就是长荣包机了，所以还在商务舱一起坐哦。等于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狗狗啊，他们的这个执勤的时间有限，但训练的时候呢，要非常的精实啊。台湾的搜救犬也是在这个921大地震以后呢，那时候我刚好是这个消防署联谊会的会长啊，然后呢，我们大家包括媒体，包括这个大家鼓吹，那么一起把台湾甚至于104支的台湾民间那个救难协会一起那边，好，就在那个时候，趁这个机会把台湾的能量抽出来。那我这一次呢，其实在这个二十几年来，我们已经啊。到全世界各地，每次有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去驰援。海地啊，包括伊朗、萨尔瓦多、东京，甚至于包括四川汶川大地震，都有我们的搜救队哦。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台湾第一次用这个非国家的性质啊，但是因为我们为什么可以到这个现场去啊，变成所谓的 SCC 的这个分区的这个报道小组啊，因为本来是美国的救灾能量是全世界最大的，像那九一大地震来到台湾的时候，甚至于有那个货机就直接下来三辆卡车，那本来是他们是分区的指挥中心。 土耳其发生这个百年强震哦，其实包括叙利亚呢，现在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2000人，而且请教一下瑞德哥，你刚刚说因为台湾的志工呢有来到现场嘛，而且现场还出现一个蛮感人的画面呢，就是一个这个出生20天的小 baby 哦，当场被救了出来。 对，没错。那事实上呢，在这一次的这个等于说，那么这个震灾里面呢，哦，可以看到发现了好多感人的故事，像那个小 baby， 甚至于哦，那刚出生。他被救出来的时候，他的脐带还跟妈妈连着，母亲为了把他生下来保护他，母亲已经罹难了等等啊，那好多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在灾区里面发生，也有受困60小时的小朋友呢也获救，那么也有更多的人希望奇迹不断的发生啊。我们这次就是用91大地震的时候一句都没有，后来就买的生命探测器。生命探测器包括很多种方式，包括你的心跳可以测心跳，包括热感应、热显像，包括这个用那个小小的那种像那个等于说小镜头这样进去的，那也有各式各样用声音的。这次我们用声音听的方式，生命探测器听到了有人敲击，还有人呻吟啊，所以分别救出了两位的这个生还者啊。所以呢，那么台湾愿意去帮忙，我今天看到了这个很感动，外国的媒体来访问我们台湾的这个国际救难队 哦， 那国际救难队用流利的英文也跟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出现在土耳其，因为很简单，二十几年前土耳其第一支17人的救难队在第一时间就到台湾来了，我们跟土耳其是没有邦交的哦。那当然它的前提是因为1999年的8月17号土耳其大地震规模 7.4， 台湾的志工也是全世界最早到的，所有的救难的帐篷啊、睡袋啦、这些吃的都是台湾这些志工伟大的志工们呢到土耳其去，而且即便发生911大地震他们都没有撤，所以呢当时的土耳其大报就用头版头说现在该是我们土耳其报恩的时候了，你没有发现吗？二十几年后换成我们也是一样，大家都同样的这个二十几年来啊，所以人德不孤必有邻，你怎么对人家，人家怎么对你哦，这是相对的，很简单的。所以这次台湾到了以后呢，那么很多的媒体啊、哦，非常感谢我们台湾啊，你不要，你看那个拿着直接国旗去，对不对哦？然后，因为我们是中华民国代表嘛。那除此之外，为什么这个 SCC 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救灾的能量的一个展现哦。中国也有派人去啊，但中国的这个新闻稿上面怎么写？是因应土耳其政府的请求，他们才去的。台湾请问是土耳其政府拜托我们的吗？没有，我们主动去的啊，听说好像连屏东都去了， 对， 好多地方大家都去了就对了，包括民间的机构也去了等等啊，所以呢事实上这就是台湾的 Taiwan can help， 我们是无悔无求，我们不是为了要什么政治的目的，还是为了没有，不是，那因为美国的这个他分区这个指挥的这个指挥官呢，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delay 延误了，所以延误了以后本来分区指挥 SCC 是他们啊，美国要负责，那台湾先来了以后呢，你必须要立刻啊，就有点像是一个紧急的调度指挥救护站一样，你必须调度，因为你不能这个地方救过了你后来的救援队又去救，你要到不同的分区，不同大家划分责任区这样去救，那才容易有这个等于说这个相关的生还者存在嘛，所以你必须报到，像俄罗斯还跟我们报到， 俄罗斯的这个等于说相关的救援队、嗯、一样跟我们报道哦，所以呢，包括后来我们跟美国啦、跟捷克啦、跟很多啊，包括土耳其当地的救难消防人员呐，大家一起并肩作战。反正在这个时候能救一个是一个。那么如果你不认真，没有这些仪器，没有这些国际驰援的话，我想坦白，随着时间一秒一钟那种流逝，现场很冷啊， 对， 现场都零下，你知道吗？所以再加上很多这个这次很多生还者是小孩， 对， 为什么？因为在很多大地震里面呢，大人都会叫，就是你受困的时候，你就会呻吟，然后就大叫、痛哭、害怕。可是小朋友他哭闹一段时间了以后，他会睡着啊，或是他反而会比较冷静。那么你如果一直叫、一直痛哭的话，很容易，比如喉咙啦，还是脱水，很容易因为这样子情绪激动，然后受伤的地方一直流血，反而冷静是最重要的。不过这一次呢，那么台湾也在我相信呢、啊，台湾的这个搜救队呢，在当地啊、也受到很多土耳其人的这个等于说相关的欢迎啊。不过呢，那么我还是在这里讲啊，那么我们台湾的台湾中心不是哦、现在每天都那个收容了三四百位土耳其跟叙利亚的难民嘛，哦、那台湾的建筑物人家相信， 对， 大家看到这是有史以来世界各地的那个地震第一次用手机拍到这么多整栋大楼倒塌的那个画面，触目惊心，令人这个等于说非常不可思议啊！他们的建筑结构是有问题的，反而相形之下，我们台湾中心的结构是非常好的， 嗯， 所以在此呼吁。除了总统、副总统、六都的这个多人都捐了很多钱之外，对不对？还有很多物资可以捐给这个，等于说透过好像包括慈济他们都动起来了啊、哦。那么在此过程当中，立法院也捐了100万，民进党党团也捐了50万。我希望，那么最近新闻很多，夏立言都派到中国去的中国国民党，在此时此刻，请赶快加入大家的行列。因为当年在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你们是这么热情的这个动起来啊， 对， 希望你们赶快加入。我到现在没有听到中国国民党他们这些人也跟第一时间赶快加入、啊、也呼吁包括黄靖平这些啊、中生代的有识之士，对不对？让国民党赶快加入来，因为在全世界的这个等于说大爱之下，国民党不能缺席。 嗯，好，所以呢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呢真的是台湾也不能缺席哦，再次展现了台湾 can help 的精神。不过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呢，现在在土耳其最严重的地方也就是阿德亚曼，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最新现场。 瓦砾堆中的微弱声音是搜救队耳中的一声春雷，来自台湾的队员们冒着低温花了5个小时成功救出了一名土耳其的受困灾民。土耳其强震后，消防署编列的130名特搜队员前往灾区要喊时间抢命，第一批队员也被土耳其当地媒体直击采访。 We came here to rescue. Mm-hmm. Sure, of course.Yeah, we came from Taiwan. You are a rescue team here? Yes, yes. This rescue team is from Taiwan. 20 years ago, Turkish people help us. For this time. Now this time for your time. Yes, yes. We want to help our real friend. Thank you very much. No problem. 陆陆续续出国有6次了。第一次是到土耳其来。 搬运瓶装水等必要物资，就连搜救犬也准备好出任务。搜救队就怕天色渐暗。赶紧出发。在此起彼落的警笛声间踏上瓦砾堆，搜救犬先行出动，从瓦砾缝隙间找生命的气息。而就因为台湾搜救队的努力不懈，英国 BBC 不止让台湾搜救队登上 IG 贴文，联合国官网也首次把台湾搜救队列入官方网站中。 And also, the people over there, I think they have parents or they have children inside in buildings. I wish we can help them. 而正因为台湾搜救队横越8000公里只为救人，因此有店家看到他们购买热食还免费加量，甚至送上水果，要互相加油打气。土耳其赈灾，台湾出力协助救灾，不仅是隔海传递爱心，更是搜救队的一大突破。在立新闻都报道。 好，大家刚刚看到画面呢，土耳其目前的状况真的是非常不好哦，所以台湾搜救队呢也前往救援了，包括呢政府有捐钱，包括了很多善心人士在民间呢，大家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现在还缺了一些物资哦。我们要请教慧珍姐，包括了蔡总统呢跟赖副总统呢捐了1个月的薪资，那民进党的立院党团呢也捐了50万元，那包括呢现在国内呢其实有很多善心人士哦，包括现在呢这个卫福部也说收到了792笔的善款哦，1000多万元，其中 最大笔的呢是一次捐出了50万元。那包括刚瑞德哥有说这个史P呢，这个史书华他也捐出了100万，这是个人的。那希望很多人也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因为目前呢在土耳其的状况好像似乎真的蛮不理想的。 是，尤其是我们跟土耳其的这个相助或地震救援的最早可以追溯到1999年，所以可以说是长期以来有点兄弟之邦的一个情谊存在哦。那这一次台湾人可以说是从政府到民间哦，大家都是发自内心，说一句实在话，台湾人的爱心是毋庸置疑，不管是日本大地震，就连中国的汶川大地震，我们的捐款数都是世界第一。那这一次虽然是远在欧洲这边的土耳其，但是我们台湾人从刚你提到的政府是目前捐款金额高达200万美金，那有很多的政党啊，或者是政治人物个人捐款。我觉得让人家觉得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哎，很多台湾人是打电话到土耳其的办事处，然后去询问他说，哎，你们可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帮你们？结果那个办事处人就说，他们一天竟然接到超过3000通的电话，他们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非常感动哦。然后他们也就是说啊，你们可以怎么样协助我们？然后就是说，他们会觉得台湾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善心跟及时第一时间之内给他们这个温暖，真的是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感动。再加上除了这之外，我们的企业界。你看，像这个土耳其的代表，他其实出席全联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全联活动，他们是本身本来是个宣传活动，特别为了土耳其，也就是帮土耳其祈福哦，这样一个光的一个展现。那其实像这个，就刚提到这个土耳其代表，其实他就会觉得说啊，非常的就觉得说台湾人真的是非常的窝心。那事实上，台湾人会做这件事情，你说我们是为了什么大外宣吗？我们是为了什么证明中华民国多厉害吗？不是，其实我们很多人是基于就是说，因为在1999年的那一次921大地震，你们土耳其漂洋过海来帮我们，而这一份恩情事实上我们一直铭记在心哦。那现在你们有难，当然我们也是要能有力出力，有钱的就出钱。那这其实我跟你说，人民之间的那种情感其实是没有不会受到任何国界或者是言语所阻碍的。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一次40人的一个搜救队派到现场，那包括 BBC 还有当地的媒体也大幅报道之后，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的搜救人员在当地，比如说你要买饭，你要买一些采购一些东西，土耳其人直接送你就是水果，送你热食，而且也跟你讲说你还需要什么，我们可以帮忙，我们可以帮忙。所以这就是代表从这样的情况，人家都可以看到台湾，看到台湾我们一个民间的力量。而台湾民间的力量反而是比政府出更多的钱更多的力，想要弄一个所谓的一个外交上所能发挥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那还有一个我跟你讲，其实可能没有很多人注意，但我要特别提到我们的台商。像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到说，很多台商就发现，我们当地已经有救援队过去了，也都是说，台商，我给你机组，我给你一些相关的设备，你还需要什么？你们可以在那边搜救，可以更快速的让你们可以做到搜救这件事情。我们台商也全部都过来就帮忙。所以我觉得台湾最可爱、最温暖，而且应该是说最厚实的软实力，其实就是我们的良善的心，跟我们所有的想要帮助社会，然后人机己逆，人机己机，人力己逆的一个这样相关的精神。那其中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是两个单位哦，第一个单位就是这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台湾中心哦。其实它呢，在一个城市里面，然后这个是在叫做台湾雷伊汉勒世界公民中心，它在那边应该已经有7年到10年左右的时间哦。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建筑师，到当地之后，他发现因为他在边界之是土耳其跟叙利亚边界之处，他发现当地有非常多的难民哦，从叙利亚逃过来的，所以他在那边他就认为说啊，我要在这边界之处，我要盖一个地方，让他们这些难民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次大地震，他其实离震央大概有200公里的距离，但他们也是有受创。他发现就是说，哎呀，很多周围的全部都倒了，就他们的屹立不摇，他们的那个建筑物还弄得很好。现在每天大概都有300-400名的一个难民哦，因为他们不敢回到家里，他们觉得可能又会倒，所以他们到晚上会有300-400人是在这个台湾中心里面去过夜，因为在这里他们才能安心，才有办法睡个觉。那因为就是现在那个执行长他也接受媒体采访说，现在目前为止在当地只剩下这个台湾中心的一个慈善单位在运作当中，因为联合国的一个中心撤出了，其他的考量，再加上当地政府的一个施政，其实有一点，就土耳其边界那边可能是资源不够，所以就会变成是很多人需要帮忙的人，第一个想到的反而是我们这个台湾中心哦。那他也在说，就是说现在 他们有的相关的资源、嗯、大概可以让他们运作大概在两周的时间，所以他也是希望就是说诶，如果台湾人我们在这边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到那边或者是给予更多帮助，但是如果你有这份善心的话可以透过这个捐款方式，但是如果就是说没关系你自己本身资源也不是很充足，其实就是一个善念帮土耳其祈福。那另外一个要讨论其实就是说，其实像我们慈济，我们慈济也是任何全世界只要有灾难的地方慈济常常都会在第一现场，而就是因为像慈济这样的单位还有包括刚才提到的台湾中心这样的单位发挥民间的力量让全世界更认同台湾，让他们知道台湾 can help。 好，台湾 can help 这次也说了很多附加价值，我们来请教一下智深哥，因为你看哦，连联合国的官网也正式列这个台湾搜救队，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我们列在联合国的官网上面，其实连消防署都说这个是一个重大突破。那不止如此呢，台湾搜救队呢也登上了 BBC 的封面，也登上了 CNN， 这个画面也曝光了，全世界都听到台湾这个国家哦，尤其呢你看到我们的国旗还跟其他国家的国旗一起来并列， 是没有错，人道是无国界的啦。那台湾的搜救队真的，我们是在真的是在第一时间就赶到这个土耳其刚这么遥远的跟叙利亚边界哦。那也因为刚刚瑞德哥有提到，因为我们是第一批最快赶到的，比美国还快，所以基本上那时候的分区指挥协调中心就由台湾来担任。那包括了后来来的美国啦、波兰啦、捷克、俄罗斯、乔治亚等等国家，在八九个国家全部都在台湾的所成立的分区职业协调中心当中去共同来协救。那也因为我们第一个到，我们第一个抢救，所以联合国他在那个官网上面就把我们的搜救队直接列上去、嗯、而且国家就是用台湾。 对、哦。 那这样子大幅的被各个媒体报道，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加上看到很多的在那边搜救的人也被各个国家的这个媒体来做访问喔、哦、这代表说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那台湾在这个协调指挥过程当中其实也发挥了跟各个国家团结合作一致的一个套路，而且你好，我们到了五个小时就救出了一位这个受害者，然后现在传出来第二个，其实到但又过了大概六七个小时，第二个又找到了， 对， 哦，现在也在救当中，所以说我其实你会看速度越快，黄金72小时，其实台湾的搜救能量是真的非常非常强的，嗯，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让全世界看到了。那国旗也放上去了，我们接着看那中国会怎么做、哦嗯、中国一定会有反应的，事实上就连还没有做这个东西的中国的反应就已经让人觉得傻眼了。我刚刚第一句话讲什么，人道无国界，中国真的是政治无国界。一开始先是小粉红们把我们在大家还记得在机场要受洗出去的画面硬是要给你栽赃上去，变成是中国台湾省台北市的搜救队、嗯、现在要去出发到这个土耳其去搜救了等等等等之类的，诶，就这个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齁、哦、不赶快忙着去帮忙协助搜救，不赶快赶着叫国内自己中国搜救队赶快来帮忙，结果竟然是告诉住在台湾的土耳其台湾人说，诶，那个两岸一家亲，你也是中国台湾，你是中国台湾，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到中国驻土耳其的这个大使馆来寻求庇护跟协助。哈喽、嗯、我们是来协助别人、嗯哦、不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自己的能量。 而且台湾有驻土耳其代表处、 嗯。当然有，对对对对。对，不用找中国齁、哦哦。中国这样吃豆腐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前两年那个阿富汗撤军的时候，那边一片混乱也说，诶，如果台湾人有在阿富汗的你也可以到这个到中国来。在更早之前那个埃及在巴东发生那个莫里瓦革命的时候，诶，中国也说，诶，那个台湾人在埃及的可以到我们中国大使馆来，你们都是我们的人喔、哦、类似这样的方式，用这种吃豆腐的方式。我说真的，既然人道无国界，既然救难是这个分秒必争，不要在这种东西上面去吃台湾的豆腐喔、哦、那我相信中国这种做法，你看看从这个小粉红然后到这个整个官方都在做这种政治动作，而不是在搜救动作上面，这一判一比之下高下立判、嗯，再强调一次，人道是无国界的、嗯、中国不要在这种问题上面再去搞这种所谓的政治的小把戏、嗯、 好，我们请教一下晃哥，因为中国这样的动作真的是蛮难看的，当台湾搜救队呢在积极在援救土耳其的时候，中国在做什么呢？中国驻土耳其的大使馆说可以寻求领事保护协助，那我刚刚就说啦，奇怪，台湾在驻土耳其也有办事处啊，我干嘛要来请教这个请求这个中国领事呢？好，重点是包括第一天才刚出发还没有出发的时候就说这个是中国台湾救援队，这个吃豆腐也太过假洋告搞了吧。 中国就是一个不文明跟不要脸的国家嘛、哦、就是连这种灾难、哦、灾难这种发生天灾他都要 做政治操作嘛，啊，那也只有这个中国国民党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还去中国那边去访问嘛，我不晓得要访问什么啊。不过这一次台湾的搜救表现，当然我们不希望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这种天灾，可是一旦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台湾我们扎马步扎了一二十年啊，这次真的派上用场，包含我们的该有的硬体设备都有，然后我们的搜救犬的训练啊，也都很到位啊，这个我曾经这个看过搜救犬现场跟他模拟过，真的是很厉害哦。然后呢再来呢能够担任，除了我们是最早到所以担任分区指挥中心之外，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的救灾的能量得到肯定，所以这是台湾第一次，也是联合国第一次哦，因为台湾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可是我们第一次以非会员国的身份可以担任分区指挥中心这个指挥的角色，这个其实非常不容易。但是除了这些大家看到，其实我要补充一个，就是大家可能背后看不到的，就当土耳其发生地震是在台湾时间早上的大概九点多，我们第一批的搜救队是当天晚上大概也是差不多九点多十点多就出发了齁，那因为赶时间，所以呢他没办法去搭那一种一般，台湾虽然有直飞土耳其，但是那是定期的航线，可是我们为了赶时间呢，我们短短的在大概不到一天的时间之内，我们协调了14个国家让我们穿越他们的领空，就用最短的路线飞到土耳其去，这一点真的是我必须肯定这些在幕后工作的，因为他们 难能可贵，而且这个花了非常大力， 对，就包含动员所有包含外交部包含所有对外的人员，只要能动员通通动员，在短短不到一天协调14个国家开放他们的领空，让我们的救难专机可以穿越领空飞过去，因为这些国家我们平常是跟他没有航权的啊，我们照理说我们的民航机是不能穿越他领空的，但是因为基于人道，所以这些国家都同意暂时性的、一次性的或是两次性的，就是救难专机可以通过它的领空。所以你从这边也证明到说台湾虽然我们在国际上可能没办法得到一个其他国家正式的承认，但是其实台湾的我们讲这个柔性国力，或者讲台湾 can help 的力量，其实从疫情之后慢慢的国际间已经广为流传，大家都觉得说台湾这个国家真的很强大，就当你需要的时候台湾总是可以想办法帮忙你哦，虽然也许我们的飞弹没有中国多，我们的军队没有中国多，我们也不像中国这样耀武扬威，但事实上不管是疫情的物资、防疫的物资，或是说类似像地震这样的抢救，台湾的热心跟投入这种人道救援，其实真的我们真的不落人后，特别是你看那个捐款，外交部宣布捐款账号才一天，刚刚举金讲说700多笔， 700多笔 了。那还不止，这个是捐到外交部宣布的官方捐款账号，还有一些人是直接捐到台湾中心哦。像比如说刚刚提到史树华史批，史树华原本是要捐那个外交部的捐款账号，可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林静怡医师记不记得他去年曾经去过土耳其？ 对， 他去年就是去台湾中心，因为林静怡医师他知道，因为这个台湾中心他常年在做的工作，主要是因为他在土耳其跟叙利亚边境，所以他主要是帮助叙利亚的难民，因为叙利亚内战已经打了十几年了，他帮助叙利亚难民，特别是妇女跟儿童，所以他知道这个台湾中心在那边已经做了很久，而且口碑还不错，所以史书华就听林静怡的这个劝告好了，就直接100万直接捐给台湾中心哦，所以我觉得非常难得，特别是台湾中心这一次他成为附近唯一没有倒的建筑物啊，而且重点是他有水有电，所以很多土耳其当地的人是白天他可能没有来，但是晚上他们一定要来台湾中心干嘛？帮手机充电，因为他有电，因为他有柴油发电机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台湾平常也许他们在那边默默付出很多年，可能没有人会注意到，但是当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台湾这种善良的力量，跟这种软性的软实力的柔性国力就展现出来，而且我觉得我们跟土耳其之间的互相救灾，我再强调一次，我们都不希望任何地方发生灾难，但是它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善的循环。 而且你看这个台湾中心，这目前就是我们看到在台湾中心的画面，其实真的有很多的土耳其的灾民，刚看到其实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就直接来到这边。 对，而且现在已经大概收留了大概200-300人，大概就是无家可归的，都是比较小朋友或是女性嘛，那其实很多人是来这边借水、借电啊、充电干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土耳其之间这种善的循环，希望将来在这个地震过后呢，我们可以慢慢的慢慢的在加强一些交流，因为我知道其实土耳其台湾蛮多人去土耳其观光的哦。那除了观光之外，也许我们可以再增强进一步的交流，特别是台湾中心，因为他们也有接受长期的捐款，因为台湾中心他特别有讲说，因为灾后重建快则半年慢则一年，你不是说我这一笔钱就可以全部就够用所以如果你 愿意长期捐款啊，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啊。 好，所以呢，台湾救的人比中国多，但是中国努力卡的油却比台湾来的多，很明显哦。请教一下国成老师，包括刚刚说，哎呀，可以寻求领事的保护协助，还有呢，之前说中国台湾的搜救队，现在就被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嘲讽说，好事中国人啊，坏事又变成台湾人了啦。台湾人的国籍真的很有弹性，但这一回是天灾耶，怎么连天灾都可以要吃台湾的豆腐呢？ 这个九一震灾的时候，当时中国就利用卡领空的机会在宣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好，当时连俄罗斯的搜救队要来台湾，也是说要得到中国外交部的许可才能够进入中国领土台湾啊。中国向来很擅长搞这种事情，但是呢这一次呢就跟刚才晃哥讲的踢到铁板，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救灾的专机齁，平心而论呢，那个是有官方身份的，因为我们的救灾队齁是官方派出，而且呢这个包机齁中间呢其实是代表台湾，而不纯粹是民间团体，所以这个包机有官方身份，通过很多国家的领空齁齁受限于航权跟邦交其实没有这么容易，但是呢这次很快的都齁这个能够顺利的成型齁，代表说其实平常啊台湾在国际间的外交啊已经好发展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地步。好，让很多国家呢其实跟我们在好这个情报好在领事事务好这个以外呢都有很密切的联系。好，这一点我认为好恐怕中国虽然它是大国，虽然它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是它的国际形象啊是远远不如台湾。好，从我们看到那个拿的护照能够入境其他国家的数量好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而且啊这个救灾齁其实齁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跟软实力。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救灾齁包括了迅速的部署物资的调度，然后呢到了一个地方齁这个从废墟瓦砾里面齁挖掘这个生存者齁其实需要动员到许多的先进的科技。尤其是在战争的时候，像现在乌俄战争这个到处都是需要救援的。所以其实这个不只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代表台湾 can help, 而且齁是科技甚至包括类似军事方面的技术。 但是不是这样的台湾形象让中国看不下去了？你看天灾也要来卡台湾的油，你看哦，连星云大师过世了也要来卡台湾的油，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嘞？ 那中国向来就是找机会卡台湾的油了，好像我们这次去救难，其实中国看了心惊惊的，为什么？第一，台湾软实力；第二，国际外交，联合国官网都把台湾放进去；第三呢、中国将来如果说真的到狗急跳墙要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我们的这种救灾能力救难能力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防范中国入侵的一种潜在的吓阻他们的力量。所以中国当然很紧张啊，刚好最近呢我们知道这个星云法师圆寂嘛，所以呢现在这个国台办啊前几天就发表了这个悼词啊，说这个星云法师什么支持统一啊，然后呢国台办现在又判这个台湾佛教界齁追随他支持统一啊。那实际上来讲啊，出家人齁像春云法师他是出家人。出家人强调什么？四大皆空。四大皆空是这个是很崇高的一种操守齁。但是呢国台办或中国方面就一定要把解释说齁总是心怀祖国啦，心怀统一，这哪有四大皆空？出家人连本姓本名齁自己本的这个家人齁都可以离舍。离开舍去齁还在在乎这种政治上谁当老大谁来统一，老实讲齁这个真的是无神论的中国，这个真是操作过头了。然后呢现在还希望什么呢？好，国民党呢好现在也出来讲话了。国民党出来说希望呢陆委会齁开放中国的人士齁来台专门调阅这个星云法师。那老实说星云法师他以前是当过国民党中常委没错啦。但是国民党会希望说只要有国民党资深身份的人过世都要开放中国专门来调阅吗？这完全是政治操作。可以说人过世了这个各界都感到这个同感这个追思哀悼这个合理。但是呢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搞政治。我觉得这实在是很糟糕啊。好，所以陆委会说好啊，如果说有这个正常的申请依据现代法令就进来。我想这个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啊。所以有人呢是利用其他地方的灾难状况，好像台湾呢就是出来 声援，我们也没有在乎说，哎，土耳其在过去在国际外交上是不是有支持台湾啊？好，是不是有帮台湾发声啊？好，在 WTO 帮台湾讲，我们没有在乎这个。好，所以现在呢，好就得到人家的尊敬，反而是中国好跟国民党啊，总是要找机会好走钻这种小路，这个将来哈总是会被大家看得很清楚的。 好，所以呢，你看哦，中国大吃台湾的政治豆腐，但却有人还是要贴了上去，谁呢？这个是媒体人黄志贤哦，他就说，你看哦，光就土耳其救援这件事情，中国有必要蹭台湾吗？台独这好意思吗？中国的救援队是非常厉害的吗？说中国没有必要蹭台湾吗？好，那为什么国民党现在去朝贡，第一个就送大礼呢？好，送什么大礼呢？说台湾永远不是一个国家，诶，这不就是在蹭台湾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夏立言去中国呢，没有想到前脚才刚去哦，国台办就立刻送了一个大礼，说什么呢？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所以到底国民党去中国没有政治目的，难道是被吃豆腐的用意吗？好，我们要请教一下静平哥，因为夏立言那个时候不是口口声声说啊没有政治目的啦，这一次去呢就是为台湾人民争取最高福祉啊，这个福祉是什么呢？国台办立刻送一个礼物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难道是国民党想要的诉求吗？ 那当然不是国民党想要的诉求，但是我们要学会，其实北京说北京的，那国民党做国民党，他我觉得两岸应该还是要有一些交流，不管是经济，定位就是在经济，经济也好，商业也好，文化也好，那中国的打压从来不会停止。 但现在人家讲出了政治语言了，那你们还要客随主便吗？你们不是应该要跑过去说我们捍卫中华民国？ 但难道我们那边的台湾人完全就不要顾了吗？台湾还有很多的这个农渔产，还有我们的这些商品，还有我们这些的农渔民，以及那边的台生跟台干和这个台商跟台湾的这个我们自己的同胞，台湾同胞，然后我们台湾那边很多的眷属，那么多人在台湾在大陆工作的台湾人，总是要顾虑到他们的权益，嗯，还有刚刚讲的两岸那么多生计，毕竟台湾的外贸现在这个对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啊，台湾就占了台湾的外贸的四成，那台商台干还有在台湾工作的这些朋友啊，我们自己的同胞在大陆这样的一个工作，还有包括在这个跟大陆做生意，台湾的这个顺差哦所造成的这个经济商业的利益啊也不少，所以我觉得你定位在经济，他们定位在政治，总是会没错啦，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然后对牛弹琴，他们提他们的，我们提的我们的，好像完全没有交集。 那难道国民党这一趟去不晓得人家定位在政治吗？ 不会不晓得，当然知道啊，但你为什么要去附和他呢？不要去附和他就好啦。嗯，那我们讲我们的，也希望他们也想要挑战。 因为我记得夏立言上次去的时候，你也是骂蛮凶的、哦。那你这一次 那是选举前的， 现在 是 对， 我就是选举前 是货大包， 没办法，选举前是有这个顾虑。 我记得那个时候，金平哥上次上我们节目，夏立言第一句我超生气，说败家老头为什么要瞪来阿基麦？ 我没有说败家老头啦，我说不要让人家觉得。 那时候你们党内有人说败家老头，说对，就是给我回来。 但是现在是选举后了，比较没有那么敏感。 我们把刀剑放下来， 那个 timing 啊，齁，虽然有人说，那快大选啦、啊、明年一月总统立委大选，那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大选是属于中央的总统跟立委层级，还是地方的县市长或县市议员层级，都会把这个两岸议题做当做一个攻防了。既然不能免，那为什么不去顺着去面对？所以或许人家会讲说啊，国民党老是要去大陆。我一直强调，朱立伦就没有本人去跑过去。刚刚有强调朱立伦今年很重要的两趟的这个出外的去访问、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他把美国日本放在他心中的第一位、就表示其实在美国人心目中还会想要听听国民党你想要告诉我什么、你想要 夏立言不是朱立伦叫他去的吗？ 是啊，但朱立伦为什么自己不去？ 他本身没有办法去嘛，对，所以要派一个 不是本身没有办法去，他也不方便去，那朱立伦不能去，那就夏立言去了、夏立言毕竟是副主席，而且他以前也在两岸还有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国安的这个政策国防他其实都有这个涉猎过，所以以前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他是国民党的这个副主席，有那个权位的这个有那个位置在的那个意义象征啦、 你在帮朱立伦做切割吗？ 也不是帮朱立伦做切割，朱立伦就算想去他也不方便去，不要说顾虑他要不要自己选举或者是国民党明年的这个大选他都不方便，因为党主席，那而且你看他去，我相信习近平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中国高层，不要讲到习近平啦、讲到其他的中共七名政治局常委或者是政协会议主席可能会不会接见都不知道，可能呢也不太鸟，这是实话，但是没有关系，反正他没有去，夏立言去了 宋涛，宋涛算是有史以来成绩算很高的，已经离任了，就回来在家这个担任这个国台办主任所被赋予的这个权利，我相信习近平中共高层对他的这个寄望也颇深。那由宋涛，你看之前不管是洪秀柱我们前主席去大陆谈的一些事情，然后再加上这个夏立言去，然后今天又会的这个宋涛的面，然后谈了一些这个状况。虽然中国他始终紧抓着这个统一的大旗，然后来羞辱台湾、修理台湾，但是在政治上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们要对内，他们对他们自己民族主义的交代。嗯、那我刚刚强调说，不用去附和这个北京当局，不用去附和这个国台办的这个调，但是我们做我们的，去表达我们的想法和心声，不去跟他们反映，我觉得难道就完全不要交流？嗯、我还是觉得用借用柯P那一句话，交流总比断流好了。 嗯，好，我们请教志胜哥，这个叫做合理的交流吗？这个前脚去国台办就是说啊，台湾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棒打赖清德之后呢，也帮国民党这个朱立伦位置拉高高了，让大家说，诶，奇怪，他说客随主便，结果大家说还有 AB 稿，连行程呢，还有秘密行程是大家不知道的，可以这样子吗？ 当然理论上是不可以啦，齁、哦、不过因为他是政党交流，齁、哦、那国民党虽然有报备，但是我们希望的就是在法律规定上面，他当然如果他自己有一些秘密行程、哦、法律上面其实没办法禁止，但是对于一个政党，你到中国去你见了谁、哦嗯、是不是有政治目的，其实是不是应该这个开跟大家开说清楚讲明白。大家回忆一下上一次八月份夏立言去的时候，当大家都在关注说你到底要去见谁，到底要讲什么的时候、嗯、他不说回来会跟大家报告吗、嗯、我仔细怎么想好像回来也大家就忘了这件事情了、啊。不是我大家忘了，夏立言也就忘了这件事情，也没跟大家报告啊。哦，大家知道他见了国台办副主任，但是他中间有没有秘密行程，有没有看了谁，有没有讲了什么东西，通通不知道。国民党 你看他这一版行程出来啊，里面啊都没有说 这个行程上面没有宋涛，没有王沪宁， 只写着行程将是实际情形随时调整，然后又一个客随主便。 对，而且 是你都被别人签的， 而且他只有上午下午哦，那、哦啊、晚上嘞？啊、吃饭跟谁吃呢、欸哦、你聚餐完，你聚餐很多场合都在聚餐场嘛，你聚餐跟谁吃、哦、那等等的等等其他的活动，那大家都知道你有见宋涛，为什么你的行程表里面没有这个国台办的行程出来、哦、没有王沪宁的行程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你国民党你真的、哦、要去从事一些政治活动行程，你就公开的跟大家讲嘛，那你也公开的让大家知道你在跟宋涛对话的时候、嗯你讲了些什么东西？哦，你是不是也一样？嗯，我们也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哦，我们也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也是有志之士，要跟这个中国来共唱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等等之类的。你就公开给大家看，大家讲嘛。哦，马英九就很敢啊，他跟习近平当年在会晤的时候，不是习近平讲这个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核心的九二共识，马英九也点头真是啊。对不对？后面马英九说他要讲中华民国，没有人看到，为什么？你没公开嘛？谁相信你有你在习近平面前敢讲中华民国？那你如果要去，就真的是开大门走大路哦，不要用一个含混的行程就盖过去。那回来，当大家在质疑你的时候，你也应该完完整整的把东西摊开来给大家看，说你到底讲了些什么，你到底见了谁哦，而不是就真的只有在这样的行程看到只有台商、台生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座谈而已。我觉得这个其实和大家所认知的、甚至和国民党出发前自己讲的其实是有很大的是有非常大的落差的。 好，我们请教东豪哥，因为你看哦，现在连夏立言可能他自己要去哪里他都不晓得啦，因为呢连国台办都说我们将及时发布消息，你的行程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吗？那还是有隐藏版的行程呢？所以国共到底私底下抢瞧什么呢？是不是行程不能决定之外，你中国想讲什么话你也不能决定嘛？因为国台办就立刻说了台湾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那我们没有看到夏立言有说什么呢？ 国民党从来没有讲过什么，或者我们讲到说，其实两岸的交流哈，在国民党主导的时代啊，不管是2000年以前的李登辉时代，或者连战的时代，或者马英九总统的时代，就是到朱立伦，基本上来讲，除了那一纸官方的新闻稿之外，你大概看不到其他东西。即使是马习会也是如此，即使是马习会如此，马习会那个时候要安排马习会的时候，那时候马总统的幕僚核心幕僚。还要提防AIT 会知道。所以国民党现在夏立言，其实当年夏立言马习会他也有角色。所以他非常熟悉国民党 在对岸的这一套运作模式。嗯，国民党单方面能够决定的事情不多啦，所以你也不用期望国民党会讲出什么了不起的话。那你如果去看，尤其是连战以后哈，从2000年以后，国民党所有的访问一定是以台商为主。那么这个也不复杂，从历史选举你知道，这个跟募款有关。嗯，然后再过来一个就是，每当国民党有权力交接的时候呢，都会跟北京要有一个联系。 对。 啊，第二个状况是当北京的对台工作小组改组的时候，国民党也会派人去。所以这一次其实就是王沪宁要接掌对台统战的大权。嗯，那王沪宁因为朱立伦现在还没有胆子去，嗯，他不是不想去。如果你回忆一下2015年那一次，就2016那场选举的时候，朱立伦也去过。 那为什么朱立伦没有胆子去啊？你看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朱立伦那个时候 还跟因为反应，我就讲选票的反应不好。哦，我直接跟你讲选票的反应不好。那像马英九在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就不碰这一块。他去英国，所以其实对国民党来讲这一块，他就是两手策略，对选民他要有一套，但是对中国对北京的部分他要有另外一套。那这里面的最好笑的一件事就是说，好，因为民进党的立场太清楚了，比如像赖清德的立场太清楚了，中国一定反对。那国民党呢，需要的是暧昧，他永远要暧昧。那因为要暧昧，他很难公开跟你讲什么。嗯，然后他就只能跟你讲说啊，因为有交流，所以就不会怎么样。嗯，好，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件事情，如果有交流就不会怎么样的话，去年夏立言去之后，那导弹演习有结束吗？ 没有啊， 就说你都已经去了，当时国台办主任没有换人哦，那有任何一点点善意吗？有一点点。那国民党这样的交流下去之后，你有没有取得一点点中共对你的善意？先不要讲对台湾，就是北京有没有对中国国民党，台湾最大的在野党，有释出一点点善意，至少做个球给国民党吧。去年你有看到吗？我是没看到。所以去年为什么建平在那个时间点上他要很生气？大家怕嘛？为什么？怕影响选票嘛？现在建平不用选举了嘛？嗯，建平还要今年、明年底、明年一月还要选吗？ 要啊， 如果有机会了就选。 嗯，那你不怕这件事情再影响到 一月吗？我刚不是说两岸议题一定会在选举？ 对， 没有，因为上次骂很凶，然后选赢了，发现啊好像没有事情，是不是？ 那你的意思说抗中 派 失效了吗？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回过头来就是大家选民要决定，就是选民自己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说，因为你我们在跟中国这一块，嗯，我怎么讲哈？民进党相对透明，因为他民进党的牌其实不复杂，他是打国际牌。那国民党这一块呢，永远暧昧不明。好，那你要打暧昧牌，只有一件事情：信任感怎么建立？我不是要骂国民党，我说你的信任感怎么建立？嗯，你怎么建立信任感？你不可能只靠国民党的选票嘛？因为总统大选就那么一席，你这样子怎么建立信任感？你可以反对民进党啊，可是你能不能增加你的信任感？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夏立言在那边干嘛呀。上一次见面也不知道要干嘛，上一次夏立言去那边，我最清楚的字还记得他喊了四个字，我都笑说那叫通关密语，反对台独。嗯，因为反对台独这四个字就变成中国国民党，因为他代表朱立伦去的，跟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共同语言嘛。然后国民党很难堪的或者很难那部分就不谈嘛，嗯，就不谈就变成这个样子。好，可是你用这样子的暧昧能够解决两岸问题吗？我是很怀疑。 好，所以这样子暧昧真的可以解决两岸问题吗？这个是国民党的态度。但你看啊，当国际之间都把台湾当成一个国家的时候，国民党的态度又是什么呢？感觉起来好像很不挺自己了。我们要请教一下国成老师，因为你看哦，包括国际间现在对于中国，因为一颗气球，整个威胁升温了嘛。拜登的国情咨文呢，没有想到这句话居然是他自己脱稿演出哦，他就呛中国了，他说威胁美国主权，他们一定会采取行动的。但没有想到拜登还脱稿说什么呢？他呛世人说啊，没有人想当中国领导人啊。他说民主国家呢，在过去2年变强而非变弱，独裁国家只是变弱而非变强。拜登同时伸出食指高喊说，告诉我有哪些世界领袖愿意跟习近平互换位置的，告诉我有谁啊。哇，这句话讲的是蛮呛的。现在气球在人家手上，位置在人家手上，画虾在人家手上，习近平会不会脸上无光？ 先讲气球这件事情，其实那个是飞艇啦，就飞船了，比气球还大。 但是哦，飞船这件事情是中国自己讲，这是飞船呢、哦。但是飞船哦，中国责任变重，为什么呢？因为飞船跟气球相比，飞船有一定的这个导引能力，嗯，啊，它是飞出去之后要飞回来哈、哦。好，它是相对能力是比气球高，啊，所以呢，现在中国等于是自打嘴巴，就是说你明明放了一个是可以自己飞去又飞回的东西的，但是呢，你居然让它这样自然而然的就这样飘到美国哈，然后呢，现在被击落了之后再，啊，这个恼羞成怒说你怎么可以击落我的气球？那人家就问了，那谁叫他要出现在这里的？他不出现这里不就没事了吗？就不会有被击落的问题嘛？是你先来侵略我，啊，先来这个冒犯我的领空，好、哦，然后呢，还在我这边拍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哦。这个东西啊，其实在冷战时期哦，如果是苏联放了哈、哦，嗯，那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因为万一上面有颗原子弹怎么办？对不对？原子弹飞到美国哪个地方，突然就往下掉，那这个美国突然一个城市就不见了，这怎么可以？所以中国其实放这个气球哈、哦，很多小粉红，甚至包括台湾很多人，还在那边帮他辩护说啊，这个气球而已啊，这何必大惊小怪而已。那是因为现在打下来之后哈，看起来应该除了侦测仪器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嗯、所以才这样讲，万一上面是原子弹呢，万一是有害的生化武器呢，啊，所以啊，这个中国的确碰到这件事情哈，这违反国际法惯例，然后又狡辩啊，这一点我认为他的确是面上无光。那拜登在这个国情咨文啊，他讲的那句话哈，其实还蛮有哲理的。嗯，那句话哈，我不晓得是谁跟他讲的，可能是他的幕僚哈，好深读中国的一个传统的大家都很熟悉的经典，叫什么呢？叫《三国演义》。好，《三国演义》里面哈，这个大家知道哈，这个最有名的权臣就是曹操。曹操呢，好，虽然没有当皇帝，实际上是皇帝，他当了这个丞相。后来呢，这个很多人说你这个是不是要急流勇退啊？哦，这个已经位极人臣了，是不是？哦，这个要顾及一下的声明哦，急流勇退。那曹操就讲了一段话，大意就是说哈、哦，我现在坐在这个地位哈、哦，已经太高了，嗯，所以呢，我就算急流勇退，万一我权力一丢掉哈、哦，我可能马上增加性命哈、哦，所有曹氏子孙哈、哦，全部都是覆灭了啊、哦，因为人家一定是有恩报恩，不一定报恩，有仇一定报仇吧，啊、哦，所以拜登的意思就是说哈、哦，你习近平。不要以为你现在掌握了这么大的权力，不要以为你三连任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哦、实际上呢，你要想想骑虎难下、哦、你怎么收场、哦、尤其是美国已经充分掌握了你中国内政外交各方面的状况，知道你中国内部火山一座一座啊，房地产啊，通膨啊、嗯、啊，疫情啊，之后的复苏啦、啊、等等啊，换句话说，你在坐那个位置，表面上权力很大，其实千头万绪，无数的事情要解决，而且国际账又搞不好啊。这个情况之下，换了谁去当那个位置，嗯、谁要当啊？啊，其实是在讥讽习近平，而且呢，告诉美国国会，中国内部的问题非常严重。不是习近平的铁腕独裁就能够解决的。 好，所以真的是独裁国家高处不胜寒哦。但要请教一下志森哥，因为现在美国啊，诶，蛮厉害的哦，边放消息哦，告诉大家说这个间谍气球不是一个而已哦，是一个舰队在五大洲，而且还证实了它有中国的情收，哎，打脸中国了，这就不是气象用的嘛。 是没有说这个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报道，他讲说其实这个中国的间谍气球是行之有年，不是这一次看到这一颗他自己口中所称的气象气球。这边我再补充一个，中国第一时间就说这是一间民间公司所使用的这个气象侦测的气球，可是从头到尾中国都没有说是哪一间公司了。啊，如果是一间民间公司，你就开光明正大的说出来，比如说你知道，我们知道那个华为啦、大疆啦，什么有那么厉害的民间公司，你应该很骄傲才对啊。从头都没有讲，完全不敢讲，为什么？因为他就找不出这间公司出来嘛，齁。那所以华盛顿邮报讲出来的时候就打脸，而且当然他依据的是这个美国官员的相关的讯息，说事实上这些间谍气球他已经横行五大洲。哦，那像以东亚来看的话，它的基地就在海南岛，嗯，那主要韩国、日本、台湾到菲律宾，其实这一系列都有这样子气球的这样子的一个踪迹。所以经历过这一次之后，其实美国的副国务卿 Sherman 他就在这个前两天，他跟了40个国家他的他们认为主要的盟国的使馆，哦，就把他们所得到的这次有关中国间谍气球相关的东西，跟这些盟国进行简报。嗯， 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横行五大洲，拉丁美洲也看到，哦，然后日本上空也看到，哪里也看到，所以要大家都要小心这样子的间谍气。 四十国的外交官。 对，然后还把这解报说你拿回去给你们国家的官员看。那当然，就媒体的报道说，台湾也有被告知，嗯，就是说也有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简报的一个状况，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把这件事情不是等闲视之，嗯， 对， 拜登把它认为是一个侵入领土领空的行为，那整个美国看起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可能会冲击到他整体跟盟国之间战略的一个发展跟行为。好，哦，那接下来就看那这个气球。到底会看到我们到现在打下去的话，到底会看到中国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稍微辛苦一点点，因为它的范围哦，大概15个足球场这么大，现在正在打捞哦，就打捞起来说最大的，它都拼凑出来哦，初步拼凑出来，它那个气球的高度比自由女神像还高，我们很可怕，哎，那么大的一个气球，然后它当然已经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它下面的那个承载器差不多三台公车这么长， 对 哦，所以它上面到底现在还说，哎，这个承载器主要是些拼凑起来之后，这些承载器的传输设备。到底是在传输前能不能还原，能不能看到？依照美国的相关的专家们认为说，其实你要看这些承载器哦，它最后连接的，比如它上面的数据是什么东西，它真的在收集气象，还在收集其他的资讯。那这些承载器跟这个附近的相关的卫星有没有做连接，嗯？是不是把这些数据、把这些资讯就一个一个传回去到中国去？当它拼凑出来之后，可能就真的可以发现中国这几年来使用间谍气球的方法跟秘密。到时候我估计中国那个美国可能又再来一次，来所有的盟国都来，我把这秘密全部公诸于世，让你中国不止颜面无光，而且让你从此没办法再使用间谍气球在世界上横行无阻。 好，所以气球往哪里飘有风向嘛？但现在国际风向是往台湾这边飘，那怎么国民党这边看不懂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中国这一颗间谍气球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国防部摆出了姿态很强硬哦，证明中国是禁逼的挑战，那现在对中国态度也是这样子，那国民党怎么还看不清楚呢？黄哥， 对，其实美国为什么这次要把这么大阵仗跟40个国家150个外交使节说明的，就是因为拜登在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恶行恶状，哦，那国民党在这一次特别感觉是风向跟错边了哈，你这个时候这个节骨眼，尤其在这么敏感时间跑去中国去，你很难再去跟美国人讲说我国民党很亲美哈，而且呢，国民党口口声声在讲说他们要去帮台商解决问题，要去解决农产品有问题，可是去年也去过了，可不可以请国民党中央党部整理一份资料告诉我们，你们去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请用条列式告诉我。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嗯，我唯一看到的是夏立言去年八月回来之后，中国又进了台湾的白带鱼。哦，所以你越去，他进越多嘛，对不对？更何况你口口声声要解决台商的问题，来，中国国民党夏立言，我提供你一个最近一个台商在中国遇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那个台商叫联电，嗯，联电在七年前在厦门跟福建省政府还有厦门市政府合组了一个12寸晶圆厂，叫做联芯，当时的合约是讲说，因为当时联电持股七成，中国。持股三成，当时的合约是讲说满七年之后我联电可以把那三成买回来，结果现在联电要买，投审会也准了哦，嗯，中国不卖了，嗯，啊，你可不可以照合约走，嗯，你可以帮联电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这是台商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吧。那更不用讲鸿海之前被逼着买紫光的股票，现在负买回条约，结果他现在中国也不买了，嗯，国民党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就相信你是去帮台商解决问题，要不然请你把这个遮羞布给他拿掉。 好，所以请教慧珍姐，你看中国现在不就说实话了吗？包括呢这个美国呢说要率这个跨党议员会来到台湾，那就是要这个威吓中国的，那你看哦，麦卡锡要来到台湾了，中国专家怎么呛呢？先攻击台湾的机场跑道啦，看你要怎么样串台哦。 天哪，这真的是，我会觉得现在你看，现在人家美国人不断的要去表达他的立场，什么样的立场呢？力挺台湾的一个立场，就是台湾不属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自己的台湾人里面不断的有人想要去跟中国这边唱和。诶，我其实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前总统马英九道歉，因为我一直认为哦，把九二共识变成是一中原则这个东西，是马英九在马习会，在新加坡马习会一个 Jacky 啊，把各表这两个字吃 下去了。现在我要跟他郑重道歉，原来吃下这两个字是朱立伦啊！朱立伦在竟然在2015年5月5号的时候，他的当时率团去拜会习近平的时候，他已经对于习近平的这个九二共识唱和，他直接就是讲到说，其实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原则，他已经把各表的这两个字已经完全没有提到了，而且他还去强调，你看哦，这边有更多的一个文字叙述，包括习近平他是以主人身份讲到说，重申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政治的基础，核心就是同属一中啊，让台湾一中化，出卖台湾利益。那问题是，是不是这样子？你们看整个从2015年到现在，整个过去的发展，2016年之后，九二共识已经不再有个表的空间了。结果现在大家提到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原则。上次夏立言去中国的时候讲到什么？反对台独，整句话是不是串起来就是完全习近平的一个主张，一中原则，反对台独。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那个朱立伦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他在2015年就已经变成把我们的一中各表去自我阉割变成一中原则，现在他的下一步是不是要让台湾一中化？所谓的台湾一中化当然就是整个概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底下，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去跟外国人说，没有，我们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我们是各自不一样，不相隶属的。所以我觉得很可怕一件事情，如果国民党这样主张